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三立花新闻，各位好，我是楚明奇， 我是樊素。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香港的听众可以拨打18723346，手机用户可以使用凤凰 FM 一线 call in 参与节目的互动话题。今天我们将要带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是发生在广州发生在广东江门的这么一起抗议事件。抗议的对象呢是一个浓缩铀核原料工厂的建设项目。江门的这个地理位置哈，如果大家仔细去研究一下这个地图的话，会发现它处于是在这个广东省的腹地，临近呢是香港和澳门，离这个澳门是90公里，离香港是120公里。因此呢，江门的这么一个有环境影响的一个项目，它不仅仅是影响到江门这么一个地方，并且是在这个香港和澳门也引起比较多的关注。那么事件最新进行到7月13号呢，江门市的警方与江门市的应急办就发布微博的消息说，根据市委市政府的慎重考虑，这个叫做中和鹤山龙湾项目不予申请立项，终止引进。哎，到13号为止，这一个项目它的寿命就是10天的时间就结束了。 好，其实这个示威应该游行应该是从周五开始的，当时呢据说是有近千人。游行之后呢，星期六立刻呢，鹤山市的市长吴宇雄就在记者会上就说了，他说呢，中和集团龙湾工业园项目从7月4号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公示以来呢，从电话、电子邮件等渠道征求群众的意见，受到较多群众的反对，所以鹤山市政府尊重群众意见，决定该项目不予申请立项。但是民众呢就担心口说无凭，于是呢昨天也就是星期天是连续第三天上街游行示威，又是近千人围堵江门市政府。结果呢是江门市委书记刘海亲自出面交出了江门市政府通告的红头文件，就是官方的 正式的文本。看到这个红头文件大家应该是比较 放心了，就说有这个口说无凭嘛，你现在白纸黑字写在这儿是红头文件，所以民众就高呼胜利散去。我看到香港新闻有报，当场这个民众有激动的眼泪都流下来了，说这是我们的一大胜利。 江门的这个事件恐怕是最近一段时间来看到国内风起云涌的所谓灵璧运动，就是Not in my backyard， 这其实是一个舶来的概念哈，但是简单理解就是说，不要在我家的边上建这种，比如说垃圾场、化工厂，或者说像这次焚化炉之类的，就是对环境可能产生影响的这一类的项目。那这是江门的这个事件，恐怕是在这一系列的抗议运动当中，我们见到的比较少见的直接的获得所谓的一个胜利的一个结果。那当然对于这个结果估计很多人有不同的意见，它到底是不是中国的这个环保运动或者说中国的这个灵璧运动的一个胜利呢？对于这样的一个结果，目前江门市政府是以红头文件的形式承诺说终止引进，停止这个项目的这个建设。哎，这个到底是不是一个胜利，或者说这个胜利是怎么得来的，它有没有一个复制的可能性啊？哈，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大家可以打进电话来发表看法。那在此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个江门市长庞国梅在这次的应对到大家的一个集体抗议之后，他在江门市的电视台上发表了一段讲话。哎，这个我 在星期五晚上发表的， 这个我觉得还挺少见的，中国的这个市长哈还是很罕见的，自己上到电视台上，自己向这个所有的市民来发表一个演说。这个演说不长，我们来听一下。 我们十分理解市民的诉求，我代表江门市人民政府真诚向市民表个态。江门市政府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我们的责任是建设环保生态宜居的城市，我们的目标与广大市民的愿望是一致的。政府推进中和鹤山项目 是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的，我们将继续广泛听取市民和各界人士的意见，在社会未达成广泛共识之前，绝不办理立项手续，绝不开工建设，请大家放心。 这个庞国梅庞市长最后就说请大家放心，我所关注的是他在这个演讲当中提到的一个叫做依法进行一个立项的或者说一个公示。嗯，怎么样进行这个程序呢？在7月3号的时候哈，就在江门市政府的网站上面出现了这么一个公示，但是很奇怪，昨天晚上我在找这个公示原文的时候发现已经被删除了。 嗯， 我不知道为什么删除，但是还是可以在其他地方找到他的这个当时的副本哈。当时这个说法叫做中和集团龙湾工业园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公示，那发出的单位是江门市发展改革物价局，他是这么说的：中和集团龙湾工业园项目的选址是在鹤山市的芷山镇大营工业区，是由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和中国广核集团共同投资建设，广东省重点建设项目，这个总投资370亿元，将集中建设油的纯化、转化、油浓缩、核燃料元件制造等设施，打造一站式的核燃料加工产业链。这几个重点的信息啊，大家可以考虑到，一个是它投资非常大，370亿，第二个呢，它是一个，也有的人说经常在大家口口相传的，好说是一个核电厂啊，其实不是核电厂，是一个核加工厂。你简单来说，它里面会进行这个生产还有储存很多的核燃料棒，这个是它这个项目的一个目的了。 据说呢哈，这样一个项目你看投资370亿元， 嗯， 之前呢是超过40个地方政府趋之若鹜， 嗯， 可以说呢江门是在激烈的争夺之下好不容易才拿到这样一个大项目，而且可以说是会为当地的这个经济的发展会带来非常大的 效益， 就说会创造2个鹤山， 嗯， 你想可见它的那个经济效益有多大。所以这次虽然说绝大部分民众可能是觉得这次我们取得非常大的一个胜利，但是也有一些人不太开心，他们就说如果说这个项目真正上马的话，其实拆迁呢征地已经开始进行了， 对， 就如果是当地农民来说，可能我们的生活会因此而受到改善，就眼前的生活他觉得 我卖地会卖出很多钱， 对，有的人会失望的，但是香港人就这次也挺好玩的，香港人之前看到内地的民众示威，又觉得你看你们就是你看反日什么的一点都不文明啊，就经常会演变成暴力流血，这次香港人觉得值得大赞，他说你看非常的和平，完全没有暴力流血冲突，而且这个江门的官员也让人刮目相看，你别说刚才这位庞市长，其实之前有两位副市长，他们已经是走进人群中间也毫不这个介怀或者是担心群众把他们包围了，甚至出现一些斗殴的场面，没有，他们就走在群众当中，拿着大声公，拿着那个喇叭就对着民众喊话，最后不是还拿了文件来念了吗，也看到江门市政府的他们这个发言人港媒去对着电视啊采访他，说的话跟刚才庞市长差不多，他说我们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政府，我们是比较听取民意的，说比较听取民意的啊，这个话也挺好玩的。但是你会看到，哎，这次从不管是这个当局还是民众的反应，都是让不少人刮目相看。当然了，更加有人觉得，你说上马也这么快，下马也这么快，是不是有非常儿戏的感觉？ 这个大家必须要注意到的是，这个项目哈，恐怕跟之前的我们听到的比较多的 PX 项目这类的抗议相比呢，它有一个比较大的分别是，之前的几次 PX 项目的抗议呢，往往都已经在准备要建了，就是已经完成了这个立项， 已经上马， 然后在这个马上要动工之前呢，当地的民众知道了，这个时候再来抗议，这个时候的抗议呢，往往你面对的阻力就非常大，因为很多时候投资已经完成了，那其实很多的包括合约啊已经签署了，这个时候你再来抗议呢就感觉有点晚。但这次我觉得也是一个理由，为什么江门市政府能够说迅速的宣布终止，它可以宣布终止，关键是因为这个项目还在说评估准备立项阶段，那我现在因为有这个反对的声音，我终止引进，它的正式的说法其实就是说这个项目其实还是还是在立项之前，所以说它也是给双方啊得到了这么一个良性互动的一个前提。那我就想到，那是不是所有的项目它其实都应该是在本来你应该在立项之前就应该要先 进行一个公示。这是不是说明我们其他的很多的这个环境的项目恐怕在之前的程序上它有省略到了很多的程序，以致呢最后造成了这个抗议事件，就造成了不管是社会也好投资方也好，或者说乃至政府的公信力也好，都是得到了不少的冲击。 没错，而且现在还有人担心什么呢？担心秋后算账，你知道吗？ 嗯， 就是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这几次抗议，我看到他们公安机关有出具一些微博呀，或者是网上一些帖子，就说其实他们当时的这个游行示威是没有经过当局的批准的， 嗯， 也可以说是非法的。 嗯， 所以说你看都非法这两个字出现了，网友就开始担心，他说这是不是意味着要给我们秋后算账？ 这个江门啊，应该不是一个特别大的地方， 嗯， 我们从这个现场的一些情况，包括当时的一些讲述看来，应该是大家互相之间都认识。这也我觉得也是可以说明为什么他们的市长好，或者说这个市政府的工作人员，敢于走到群众中去，因为我估计底下有不少就是大家的亲戚，或者说都是朋友啊，这个也不会太过 激烈。所以这次警方也非常克制，我就看到画面，我说这估计也可以理解，说不定你看我舅舅就在我的对面，在参与游行当中，我也不好对他动手。 但是这个警方好，最近的一个微博就是说，那个根据要求取消鹤山项目，我们就是为了拥有一个美丽的家园。当引号散步演变成非法集会游行，当引号和平表达诉求演变成冲动甚至是暴力，失去的不仅是江门来之不易也引以为豪的和谐和稳定，伤害最深的是江门人相随以伴的安乐和祥和。冷静理智，拒绝暴力。哎，江门的这个公安好，在一连几个微博都是呼吁大家要冷静要理智，它的前面呢都是用我们微博上熟悉的这个话题的符号，就是两个警号键，中间加了四个字温馨提示哈，警察叔叔就是温馨提示大家不要暴力，要冷静那这个最后的手段是不是温馨的呢？这个目前还不知道。那好了，我们接下来好将会连线到两位有参与到或者说生活在江门当地的市民，哎，请他们我们来讲一下这个整个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范素。 我们的热线电话，内地的听众是4001200900， 香港听众18723346。那么今天我们关注到的是发生在江门啊，有一个核燃料的工厂要新建的项目。那么是因为上千的民众在江门连续三天的示威游行。那么目前项目已经终止了。 好，我们现在马上连线到两位哈，都是江门的市民啊，一位是在当天有应该是有参与到游行，那有另外一位呢，就是应该是江门当地的居民，一位是邱先生，一位是荣先生。我们应该先接到的是荣先生，喂，荣先生你好，喂，哎，电话没有很通哈，邱先生，邱先生在吗？哎，邱先生 你好。 您是有参与到这个周末的集会是吗？ 有啊。 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当天的这个情况吗？大概有多少人？据您的观察。 分别是昨天的是吗？ 对，您昨天也去了是吗？ 几天的人数不太一样吗？ 两天是不太一样的，一天应该是几千人吧。昨天应该比前一次要多很多，但是具体人数我就不太清楚。 您是说在星期天的人数比之前的还要多？ 对，还要多。 为什么呢？ 首先一个应该是公众假期吧，这几天吧。然后第二次的话呢，因为第一次有很多人其实还不是很清楚这个游行示威的这个事情，然后经过第一次的话，很多人都知道哦，还有一次，那大家都比较踊跃的上街去游行。 但是我们了解到，我们了解到在星期天的时候，应该是江门市政府已经宣布要停这个终止引进这个项目，为什么还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呢？ 因为首先，怎么说呢？就是虽然他是说他没有说终止，那一次是说是一种叫做先征求意见，然后就感觉这不确定， 然后民众的那个心态呢还是比较不稳定，所以星期天的话呢，既然还是有一次聚会的话，大家可能是希望再一次用群众的力量去促进这个政府去落实这个事情，去给民众一个比较明确的答复。因为你不可能说就在网上一句话就把整个这么重要的一个事件去一笔带过，是吧？所以希望能够从一个正规的渠道啊，然后一个正式的文件啊，然后从更高一个级别的市政府这一派去对这个事情进行一个落实，是真正的是取消。所以民众在这方面的话可能会在第二天第二次的这个游行上面的话呢，大家还是非常踊跃，应该是这样吧。 所以我的理解，您个人的态度，您是反对这个项目的对吧？ 我相信在江门是没有哪一个是不反对，包括我。 您可以简单介绍一下您反对的理由吗？ 那第一是一个人身安全啦，是吧？第二个是当然是关乎到整体的一个城市的经济，因为在这块地方是珠三角啊，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心脏地带，而且是人口密集的地方。在这方面的话，除了一个对人大家的一个健康啊，对自己的子孙后代的影响啊，还有一个安全性啊，因为你这个你可以说是多么安全，这是一个可控性的问题。但是在天灾啊这方面的话，你像日本、俄罗斯都因为天灾而出现过有这么严重的后果，所以在这一块的话，我们对这个是没有信心，因为它的确在这一个人口太密集的地方。第二，这个是一个经济命脉的地方，是整个中国的经济龙头，在这一块你做这样的一个核工程的话，你会影响到投资者的一个信心啊，影响到整一个经济，而且是临近港澳啊，所以在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影响也是不好的。 好，听明白了。我们邱先生先不要挂电话哈，我们现在在线上呢还有另外一位江门的朋友，应该是 Mark 你在吗？ 哎，你好，你好。 哎 ，Mark， 你刚才听到了邱先生的这个，他应该是反对的意见哈。你也是在生活在江门对吗？ 啊，对。 所以你可不可以谈一下你对于这个项目的意见呢？ 哦，这一次是确实在江门地区这个反应是比较大的。我个人的意见就说真的，我没有说赞成或者反对，没有太过关注最近这一件事，但是可能是因为周边的朋友啊，还有包括星期六和星期天上街的话，都会看到很多这方面的一个现象包括封路啊，还有其他的那些游行啊那些，所以这一次我觉得是江门政府这一块，我觉得还是做得挺不错的，因为都是顺应了民意。 但是您没有选择去参与这样的这个机会。 没有，我没有参加。 为什么呢？刚才这个邱先生说江门很多人都去了。 因为是这样的，我们就是星期六星期天我们没有休假。 哦，您主要是因为工作的原因。 因为工作的关系，对，没错。 但是如果让您这个询问您的意见是支持还是反对这个核项目的话，您会怎么选择呢？ 可能还是会反对吧。 您也是会反对。 对，因为可能就我们对核这一块，可能最近包括日本的那个福岛那边呢，还有之前俄罗斯的那个切尔诺贝尔的那个意外，我们对核这一块都是挺那个恐惧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江门市的市民对这一块的反应有这么大，其实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政府这方面呢，可能之前做那个公示的时候，可能那个时间来的有点仓促，就可能准备的时间不够但是后来在星期六的时候都已经说取消项目，我觉得这个效率还是蛮快的。 这个效率非常快，这个公示的也快，取消的也快。 对 Mark， 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么一种可能性哈？如果说政府早一点公示，或者说比如说提前一年进行这个公示， 甚至也有专家站出来可以说，如果说这个安全措施做得好的话，这个核工厂理论上啊没有出现意外的情况下，它是不会对当地的居民造成任何的损害的。您考虑过这种情况吗？ 或者我这样想吧，这样说吧，因为可能政府这一块这一个核的加工工厂呢，可能有其他的城市或者就是有其他的那个就是参与去投标的城市存在，可能这一块它会就江门这一块，可能它政府做准备不足，我觉得可能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在我的渠道方面了解到，他上这个项目呢，其实效率已经算是比较高了。所以这就是这样。 好，邱先生你还在吗？好， 你好。 这个刚才你也说了，你觉得这个最后收回的这个项目应该是一个让大家满意的一个结果，但是你有考虑到这个项目如果它不在江门建的话，它有可能到别的什么地方去建吗？ 其实怎么说呢，这一个项目它本身，从项目本身来说呢，它的安全性应该是有，要不是的话国家不可能放一个核弹在自己的一个国家上面去，它肯定是有一个安全性的保证在这里，只不过是它这一个决策是不是科学，而且在这人口这么密集地方去做是不是一个合适，这个还有一个经济龙头的地方去做这样的一个工程是不是合适，这个必须是一个是长期考察，而且是一个需要一种全民参与或者一种更高级别的专家的听证，这方面的很多工作要做，而不是这么简单。但是从我个人来说支持国家发展要做这种核项目的话，那是需要，只不过是你应该要更加科学更加的去把这个事情应该要谨慎的去进行就所以其实不是说在自己家门口就不好，而是你要选择在整个大环境这个地方实际上合不合理，这个是一个问题。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像刚才那位先生也说到那麦生也说到这个，就是如果这个提前公示或者会好一点呢，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本身这个从这个事件反映出一个问题，就是民众对政府失去了信心，而且这个政府的公信力出现了问题因为现在人的有一个感觉，就是第一思想就是政府说好的，我们肯定会想往坏的地方去思考。政府说坏的东西，我们就会往那个好的方向去思考。 就说什么都不信， 就是人民对政府高度的不信任，而且不止不信任，而且是持怀疑态度，那就变成了在思想上是对立的，这个是很致命。其实这个事件是反映出是这种问题，而不是说单单一个工程的问题。所以在虽然这个事情怎么说，从这个解决这个层面来看，现在来看还是社会是一个进步，包括民众包括政府，这个我也承认民众对自身的权利对自己的一个保障对自己整个一个意见真的是已经是公民素质，是在公民素质已经提高了，已经是开始我有声音我要发出来了。而在对于政府它也是有个进步，就是最起码它不是在像以前那种单纯的家长制，就是你小孩不听话我就拿棍子来敲你，就不再是这种态度。而最起码是政府已经放下姿态，他真的感觉上他已经是有真尊重到民意。当然尽管他里面有没有黑就是内部会不会改革方面又重新弄了暗箱操作，这个我先不说，但最起码从政府的态度来看的话，他已经是敬畏民意，已经开始尊重民意，而民众也开始是真的是已经对这个事情已经有了发声的说话的这个最起码是胆量吧。所以在这一块的话，整个政府包括这个民众这个社会其实是一个进步的那种感觉。那当然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我觉得是还是一个政府的一个公信力的问题。你像第一天他已经说了取消，但是为什么民众还要上去呢，就是那种公信力的问题是吧。但是从整个这个情况来看的话我觉得有好也有不足，不足的地方就是你像如果是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一个法治社会的话，你这个事情还没完的，最起码我还要挖你原来你为什么在建之前你没有公示，你之前是怎么签约的，你怎么弄的，为什么搞得大家上街了你就匆匆忙忙的把这个事情 说取消就取消，那取消你这么快的时间就可以做一个决定呢？我觉得没有一个政府能够这么快，这个也快得有点不可思议，而且那种感觉就像好像匆匆的把这个事情快点把它结束了，不要再往深的挖了，那种感觉就给人一种这样的错觉吧。 嗯， 所以那我个人感觉就是如果你说要在这个事情上真正的一个解决层面的话，它有一个进步的感觉，但是你说不足的地方其实还有很多很多。 好的，我听明白了。Mark， 你刚才听到的这个邱先生的几点意见哈，我的理解这个重点是两个地方，一个是说关键是公信力，或者说社会对于政府的这个信任度哈，已经没有办法支持任何的决定。第二点是目前的这样政府虽然说满足了这个舆论的力量，撤销了这样一个项目的引进，但是让人感觉有一种很儿戏的感觉，您同意吗？ 我首先是赞同邱先生的那个意见的。 嗯， 啊，对，如果就这样说到公信力的话，政府公信力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有很多东西要说，因为我这样吧，我就针对这一次这个事件来说，我觉得政府是其实已经有很大的改进了，在听取民意方面的那个反应速度，还有那个那个就是在游行示威啊这一块，开放的程度，还有公安民警的那个执法的态度，我觉得执政的进步的比较大。 嗯， 如果说还有就是另外一个就是说其他有什么黑幕啊那些，我个人就觉得应该在这一块的话，可能政府也不会这么儿戏说，就现在立马说取消，然后可能下个月又出来，可能把这个项目又要上去。我觉得可能这个 您觉得还不至于 啊？不至于，我觉得政府应该不至于这样做。 嗯，好，最后一个问题问一下邱先生哈，邱先生，您是有去参加集会对不对？ 对， 刚才我们这个说到有现在不少的人担心有一个秋后算账的问题，您有这样的担心吗？ 其实我觉得这一个也不需要什么担心吧，但是你说要担心的话，那你真的政府要这样做的话，担心也没用， 嗯， 是吧？但是你说这个会不会担心呢？我觉得应该也不会，因为这个毕竟是民众的正常的一个诉求，而他没有一种什么颠覆政府啊政党的这种行为，他没有嘛，我们也没有做这个事情，是吧？政府你这个是你其他东西我们还是支持的嘛，但是你这个事情只是一个民众的一个生存权的一个诉求而已，是吗？ 那 刚才麦生说的那个，他不太相信政府会暗箱操作这些，也站在我的角度怎么说呢？就是我怎么说？只是一种不希望啊。那更加深的层次的话，我们也不知道。但当然，我宁愿就怎么说呢？也自己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也还是希望相信政府啊。这个不会，因为毕竟公信力已经比较低的时候，如果再这么儿戏，再出现这种暗箱操作的话，那可以说整个信任体，这个信用体制就真正的崩溃。这个就不是这么简单的游行示威这么简单，我觉得。 好，听明白了，非常感谢。好，非常感谢。哎，您说。 没有，我还想补充一下，我觉得就是民众和政府那种感觉就是真的很和平，而且很默契啊。人民一反对了，政府也就马上去。像说取消就取消，然后人民也是很默契，就是很配合的，就我是马上就不再吵了，也不再挖了。其实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真的这个是中国的一个特色，真的是一个特色。人民是很可爱的人民，政府也是一个很幸运的政府，我只能这样说。 好，非常感谢今天 Mark 和邱先生哈，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两位，谢谢。 okay, 再见。 哇，真的是说得非常好，我觉得你看这就是两个典型的中国公民，我觉得就港媒不是经常爱用公民意识这样的几个字眼吗？在报纸上大标题，也是看到这次的一个事件出来， 邱先生说这样的人民都是很可爱的，这样的政府也是很幸运的哈。这个话是说的，哎，非常的有意思。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哈，待会儿我们继续来这个聊今天的江门的合抗议。 Fire Radio 3D 化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江门的核事件最后当然是以政府决定终止引进告终，但是归根结底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我想恐怕是一个综合的原因。作为政府方面呢，更多是顾及到一个舆论，顾及到民意的一个反弹、嗯、但是我们会有很多人说啊、这个一个核的项目或者说一个对环境可能有影响的项目，它建还是不建，是不是更应该我们说科学的或者说理性的来考虑这样一件事情、嗯、我也注意到香港的这边的媒体，因为这个香港对这个江门的核加工厂会对香港可能有影响、嗯、所以说呢本地的媒体也有去采访一些这个核的专家，在很多的专家的这个说法我目前没有看到就是另外一方面完全都是说，如果说这个工厂它的技术防范做得到位的话，理论上是可以做到对于环境没有影响，对于居民的健康没有影响的、嗯、那所以会让大家产生一个问号在这里，是不是所有的核的环境的项目，也不一定是核的环境项目，比如说 PX 的项目，比如说垃圾的焚化炉的项目，比如说化工的企业，是不是以后就不要再造了。 嗯，所以这个公众一定是有他的担忧存在。 嗯， 你就咨询那点我觉得吧，你说香港它其实历来是做咨询，是时间是非常充分的。我自己就有亲身的经历，之前不是政府做这个西九龙文化区的咨询吗，它是给足了很长时间，具体时间我现在不太记得，但是时间我印象当中是非常充裕、嗯、而且是动用各种媒体开很多的咨询会、嗯、邀请公众人士专业人士去参加，他也会请专家会告诉你他们实际上这个概念图则西九龙文化区到底是做什么。但是你知道有一个困境在哪儿吧，就如果是做一个普通市民、 嗯、 即使你给我非常有诚意的咨询，但是我可能我听不懂。 对， 就你告诉我 太专业了， 没错，你就像是这个河南燃料的这样一个工厂的项目的， 我就听到核一个字我就觉得有点害怕。 我听到核，我你看不管是说远了俄罗斯这个日本、嗯、说近了台湾、 嗯、 一提到核现在是谈核色变，所以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下、嗯、舆论环境之下，你可能上马本身有这个有风险的、 嗯、 就大家你一旦可能这个政府也是想到的，因为大家一提到核心里会有恐慌，所以我干脆把时间缩短了，尽量把这个事儿减小、 嗯、 可是没想到你 希望能够速战速决。 没错、 啊、 你有想到广东，大家不都觉得吗，你说广东这个广东临近香港，可能本身这个公民意识、啊、公民这个行动脚步 资讯也比较发达， 慢慢的发展比较快、嗯、而且现在什么社交媒体啊，什么微信啊微博乱七八糟的一系列的这种社交网络的方式，让大家非常容易的集结起来， 你不可能速战速决这个事。 没错，但是你就政府决策而言、啊、你说现在是听取民意，这个当然是好事，但是有一点在哪儿呢，契约精神哪儿去了。 嗯， 你说我之前这么快跟这个核公司我签了协议了， 现在没有签协议，现在只是说他要考虑引进。 之前是签约的、 啊、 是签的，签了之后你说你有没有把这个环评、 嗯、 环评应该是由专业的咨询的机构、 嗯、 专业的公司来承办这样一个测评、嗯、测评公布之后让大家知道对环境有什么样的风险、 嗯、 风险完了民意也通过之后你才正儿八经的签约，我没有后患嘛。你现在你签了之后十天你就把这个拿下来了，当然邱先生讲的非常对，你拿下来之后如果我真的跟你较真，我真的是公民意识公民运动已经到达一定程度、 嗯、 我一定会追你为什么这么草率跟他们签了、 嗯、 签完之后中间会不会涉及什么赔偿 啊 之后一系列的那些资金投了多少， 投的又是纳税人的钱， 哎，你这个怎么办、 啊、 如果你要追究的话这个确实是值得你要去追下去的、 嗯、 所以现在你看内地政府跟香港政府不一样，内地是什么、 嗯、 权力也强、 嗯、 声望是弱的，香港是权力也弱这个声望也弱、嗯、那么你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对于民意你敬重完了当然是好，但是、 嗯 有这个专业的专家分析哈，就广东中山大学的一个政治公共学院的教授，他说现在的政府在引进大型项目，他们一般三个选择，第一强行上马，第二透过社会协商决定去留，第三强行终止。现在政府他两头都会做准备，就条件许可的时候就强行上了，大部分的民众不太知道的时候我静悄悄就完了，等你这个意识等你意识到的时候已经晚了、 啊、 我已经拿不下来了、 啊、 然后不允许的时候就立刻停、啊、就像政府荡秋千一样， 是、 哦、就一上一下的非常快， 就是进退失据让人的一种感觉，就是所以对于很多民众我最后产生的一种印象就是什么呢，不管这是什么事儿、 嗯， 我先不去考虑它到底真的是不是有影响、嗯、我先把它反对出先， 所以这本质上还是反映他对民意是漠视的、 啊、 你知道吗， 他 如果是非常重视你的想法的话他不会这么晚才告诉你， 他现在只是 也不会这么小的动静， 忌惮一个所谓 有一种侥幸的心理， 有一点忌惮你这个人数、 嗯、 或者说舆论的压力到达一定程度可能会造成比如说社会秩序的一个问题、 嗯、 他忌惮的可能忌惮在这儿、 嗯、 但是如果说这个 大家是一种完全啊按程序来走来反映问题。如果大家、我一直在想，如果这次不走上街，我就是通过他公示当中建议的那些方式，邮件啊，发这个电话啊，我通过这样的方式，我如果去反对的话，你会不会最后达成同样的结果？ 我声音够不够大？ 是不是非得到大家都要上街了，你才会注意到这个问题？这其实是一个不正常的一个互动的方式。 没错，没错。你说现在我尽管是听取民意把这个项目停了，但是估计下一步啊，在维稳上面，官方肯定会做很多的功夫。 是， 我就看到有民众在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说了，下次还遇到这样的事儿，我还是会上街的。 对， 你看这下政府听了，完了，我得要花多少的警力去维持秩序啊！ 下次可能再出类似的公示的时候，他就会想一些别的办法来保证这个、公示的顺利进行。 但是有一个好处在哪儿、可能有的人不同意。你看现在的从广东这边已经开始了，就慢慢的一些政府的决策，它的效率你从表面上看是慢下来的。如果他要完全听 没有办法那么快的决定了， 没错。但是慢下来之后，长远来说是好的。刚才我们不说了吗？你现在声望这么低，就是你慢慢的跟大家好好的解释的时候，你的声望是可以通过跟大家沟通交流过程当中是慢慢挽回的。一旦声望挽回了，你做什么都容易很多。 这个也是一个看你看长期还是看短期的这么一个问题啊。哈，的确在这次的这个江门的可以说抵制成功了，成功抵制的这么一个事件发生之后呢，我看今天外媒《华尔街日报》也发表了这么一篇评论文章，他说这个呢是体现了最近中央在强调的这个群众路线的精神，要充分的听取民意。哎，我觉得这其实应该是一个政府的应有之态， 没错 啊。你本来其实在做这样的决策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察觉到在这样的类似的项目有一个环境评估法，环境评估法是要求所有的类似的项目都要进行一个评估。但是不要忘了，我们在说评估的时候，大家经常说要科学的评估，科学包括什么？其实舆论，你考虑到舆论的因素，考虑到社会意见的因素，也是它科学评估的一部分。我们不能够说虽然说今天很多的舆论看上去没有太多科学的证据，但是这是他在整个事件当中必须要经过的一环。不管你这个项目它再怎么科学，如果说舆论这一关过不去，民意这一关过不去，你没有办法说服别人的话，什么事情都做不成。 没错，而且现在对于核电啊，现在虽然说这个心理上是有恐慌的，但是其实它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科学的问题。有的时候你说尽管政府它听取民意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好的，但是要记住什么呢？就是你不能被民粹所欺骗，这也是值得大家去警惕的。香港政府现在说什么事情都是非常民主的决策，但是民主之后你会发现很多情况下是被一些有可能我也不是非常清楚背后的道理，不是意识那么明白的这样的民粹所集结的话，这对政府来说也不完全是一件好事。 这个我觉得你说到民粹的这一边的潜在的问题啊，可能是我们刚才说政府那一边，现在可能是在社会这一边，那潜在的大家会有一些担心，觉得那是不是以后所有的项目都建不成了，会不会就完全一个民粹化的影响。我倒没有那么悲观，我觉得这是一个其实是培养的一个过程，双方有那么几次的良性互动之后，大家能够说考虑到，我觉得这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大家能够找到说我们一个利益的终点在什么的地方，对于政府来说，对于社会来说，都还有很长的学习的路要走。在一开始我说这个如果简简单单给民意就扣上一顶民粹的帽子的话，恐怕会把一切可能性都扼杀在萌芽当中。 当然现在民粹呢，可能是香港政府担心的问题，内地你说连公民发声的渠道都不见得有多么的丰富， 根本没有民粹的机会， 是太遥远的一个距离了。 好，那今天这个我们对事件的关注到这里哈。如果你有想法要表达的话，你认为江门的核抗议事件是不是中国环保运动的胜利呢？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1872346，手机用户可以先启动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的互动服务，已经开通，打进电话来吧。 三 D 化新闻，有话直说。 好的，三 D 化新闻有话直说，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中核集团在鹤山的一个 计划中的核加工的项目因为社会的反对被江门市政府宣布是终止引进，那是停建了。您认为这一个事件象征着中国环保运动的胜利吗？它是一次真正的胜利吗？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18723346，手机用户可以先启动凤凰 FM 意见 call in 的互动服务，早已经开通了，打起电话来说说你的意见。 好，今天第一位是冯先生，冯先生你好。 啊，你好。 哎，冯先生是江门人是吗？ 对对对。 哎，您怎么样看？您觉得这次是一个胜利吗？对于江门人来说？ 不是不是，绝对不是。 为什么呢？ 破坏江门经济，破坏这个江门经济的胜利，不是江门人的胜利，我们损失很大。 您觉得这是破坏了江门的经济，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投资很大。这个好处很多，但是这个风险呢是不存，是不打得过一个很普通的工厂，因为这个没有这个他们没有这个裂变嘛，没有这个fusion， 没有这个 fusion， no nuclear fusion 啊，某个的那个在那边嘛，在那边的情况下再下了再重，而一般的工厂也分的，那么你他们需要这意外，我可以告诉你，意外呢，我从来没有看见那个意外会可以都是这个那边的，如果咱们这东西产生这个意外了，那么这个原子弹应该很容易就得出来了，一个意外就可以有一个元气弹，对不对？ 好的，我听明白了。冯先生的意思说，这个核加工厂它不是一个核反应堆，所以说呢， 它也不会这么容易造成这个安全上的危险。但是目前直接的是造成江门 的 经济 损 失非常大。 是哈，这也是一种观点。那接下来听到的是广州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陈先生，您怎么看这个江门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事情，如果单就这个事情来说，那现在可以说是当地民众又或者是一些担心这些出现环保问题的一些人士的一个胜利了。但是我觉得这如果作为一个个例来说可能是没有问题，但如果对于长远来说，这以后面对的这些可能涉及到环保问题的项目，我